又翻嚟大匪看天下第三节，咁咧就今集咧，今次咧就讲翻啲香港时事啦。因为有啲睇法咧，我同阿Tony唔系好同。咁啊，今节讲翻啦，讲翻近期发生嘅事一少少啦，或者都系多啲时间可以讲下澳门啦。我依然我嘅睇法都系特首选举系曾俊华赢。因为到最后尾决胜负都系民望，而家曾俊华系争150票送佢入去，然后暗票，永远都系噶啦。李嘉诚佢系好够骨气嘅，因为钱啊嘛，无求啊嘛，大部分嘅生意都唔喺大陆咯，仲使乜理你啫？即系好似田北俊啫嘛，你搣我踩，咪唔捞咯。我顶死你咯！因为点解啊？因为佢靠收租噶嘛，香港大陆冇乜生意，有乜问题？佢而家李嘉诚，你啲人话，尤其热时啦，睇到啦，影到佢各样嘢去中联办。咁中联办邀请佢食饭，佢冇理由唔去，礼貌都去。但系你话要佢支持叶刘，我相信未必。一个咁痛恨梁振英嘅人，同我一样。虽然你话佢为富不仁都，佢对香港系有啲感情的。如果咪一早喺香港都撤退晒咯，佢都望香港好，希望喺强权压力嘅底下做得多啲。虽然佢一个生意佬，我相信佢都有，我都系一个生意佬。曾俊华就系争百五票送佢入去，我唔讲胡官啊、叶柳呢啲啦、葡萄啦。你话张德江落嚟如何如何？一来星期二得到话太快，咁当然啦，要听 Tony 讲啦。我哋呢啲插科打诨啦，我都知道落嚟俾好大压力。但系第一，使唔使咁做？呢个系问题。第二，你话即使你真系代表习近平，真系代表中央。代表晒你所有嘅人，佢落嚟就係因为你而家啲人唔听你讲㗎嘛。林郑计数得400票咋嘛，其他都唔稳阵，係支持你咋喎，投唔投你係另外一件事喎。所以喺呢个时候佢落嚟俾个紧箍咒你人，你哋一定要支持佢。跟住陈明奇出嚟讲，唔支持林郑等于反中央。但係暗票你可以理解得几多少？民主300就係做王者。呢个必然嘅事实嚟嘅。如果你觉得系唔好似长毛呢啲人，唔好搞呢趟浑水，你连选举都唔应该。民主300要嚟做乜嘢啫？啱唔啱啊？冇意思噶。民主300就系睇边个对手，跟住俾票边个，造成咗做王者。如果你哋啲，我唔敢讲左交，其实我都左㗎。但係呢，如果你哋呢啲人觉得咁样都唔啱嘅，咁点呢？好啦，你要选特首，你要出嚟选，冇人唔俾你选。因为我都话啦，我连踢一个网友出呢、這个 group 我都唔会。喺 YouTube 有个 Y 字头嘅闹到我仆街，觉得我点样衰假真五毛假乜乜，我都冇问题。因为真系冇问题嘛，后屘佢段嘢全部 delete 晒，可能唔知佢可能喺其他留言可能触犯到人，俾人踢走咗，连呢个户口都删咗啦，咁唔关我事。我咁讲啦，你要做王唔紧要，唔好乜嘢无忘初心啊！你哋嗰啲人啊唔记得咗原则啊，系你哋讲先。啊，原则啊，啊，枉称民主派啊，支持一个建制派嘅人啊，点样点样点样？你攻击得人，你就预咗人哋同你反台。你哋而家同叶普成系冇分别嘅。你可以支持长毛，你继续支持，冇问题啊。但系你唔好闹，消耗民，唔好话消耗民气啦。你长毛喺呢件事里边。除咗你社民连出到风头之外，基本上同埋你嗰啲所谓盟友之外，基本上你哋一 啲得益都冇，亦都唔会做到任何嘢。但係你令到泛民陷于不义，点解呀？因为你係泛民嘅一份子，你出嚟选特首，佢如果佢唔提名俾你，佢哋就变成咗进退两难。佢提名俾你，你出嚟选选唔到。係咪呀？不过搅局都唔係，因为你一票都冇。好啦，呢班民主派如果佢唔支持你，专支持呢个曾荫权，咪曾俊华，俾阿曾俊华入去，你哋又会话俾佢听，屌冇义气，屌你老母支持建制派，佢支持你，冇人话你戒票搞局啊，系你令到而家醒嘅，我亦都唔担心呢个曾俊华，系因为到最后尾人都系清醒的。你唔可以你諗嗰样嘢。我所以话俾你哋听，有陣时大局为重成日听。我哋嗰陣时都问，究竟系民主党嘅大局啊，定系我哋嘅大局呢，定系香港嘅大局呢？而家香港嘅大局既然全部冇机会，我哋冇话唔争取民主，我哋改变初心，唔好噏呢啲。民主系多元㗎嘛，系咪呀？政治就系妥协㗎嘛，啱唔啱啊？我哋而家亦都唔系话一定要嗰个曾俊华，但系而家曾俊华嘅胜算高，佢系一嚿豆腐，咁多年佢所做嘅嘢，大家有眼睇。是咪啊？佢而家提出佢嘅政纲政策符合我哋泛民好多人嘅期望。23条你哋话佢立等你哋写得好睇啲乜乜乜乜。係啊，立三条基本上佢唔立边个都立。而23条嘅立法先至系问题。以前我哋你唔好讲你雨伞嘅初心，以前梁家杰话出嚟选，梁家杰都话23条立得系最主要，你就系出白皮书跟住绿皮书咨询晒所有人等同意，然后先制定呢、这个系讲规矩嘅年代。曾俊华而家同你讲规矩，你就话唔啱，讲规矩又唔啱，唔讲规矩又唔啱，你要点？系咪啊？我哋都话啦，冯剑基呃票呃咗咁多年，边做边砌，佢只系得做嘅啫，冇砌。我哋而家不停咁做紧砌紧，你哋所谓罗冠聪、黄之锋，当时雨伞运动开始嘅时候，林郑出嚟同你哋直头喺电视做网上辩论添啦，跟住转头唔理你咯。随时唔理你都得，但系起码曾俊华而家佢理你。你朱海迪要求发展嘅中地，佢而家就发展中地。你话你建制派，即系原来建制派做啲啱嘅嘢都系衰嘅，系因为佢有人争，因为佢孭住建制派，系咪咁啊？即系人哋而家当老针，话你嗰七个国家嚟唔啱。因为你哋会嚟放炸弹，某部分人唔会，某部分人唔会，系咪我一足高打晒你咧？我对建制派嘅认识就系、是，只要你唔系用利益嚟衡量，你系真心相信嘅，我都当你系老友。但系你以利益行头，想办法。啊！埋建制派堆，而想办法喺建制里边揾到你要揾嘅大钱，咁我鄙视你系两件事。长毛我冇怀疑你嘅道德高地，但系如果你连呢啲咁简单嘅政治智慧都冇，我可怜你咯。你其实呢几年都唔应该选噶，系咪啊？你哋要顾大局，万必。就一票俾你，一票俾长毛拉你上嚟，几乎长毛输，范国威输咗啦。点解一定要俾票你哋？帮你哋搵九万五蚊工啊？跟住个靓女主席想办法上市啊？ 等于卖广告啊，系人都识你啊，好过卖广告啦。要做个人咁高知名度，使两三千万，使过亿都未必得，系咪啊？你嚟同我讲呢啲，我唔识答你啊！你哋成日讲，我哋系咁噶啦。既然反对佢，不提名不参选，你哋三不政策，从来都系咁嘅。长毛，你呢啲参选系因为冇人参选，所以你参选啊？关人咩事啫？讲得最好噶啦！你参选是因为当仁不让嘛，关人哋人哋民主派有冇派人参选啊，咁勉为其难嘅咩？你想做特首你咪企出嚟囉。因为我要做特首，当然你梁国雄唔系。但係你我当仁不让，冇人选我咪出嚟选囉。点可以咁啊？你咁样讲即等于你就系曾俊华。曾俊华都唔系曾玉成啊。曾玉成咪咁啊。你哋唔出嚟选，我咪我出嚟咯。我要逼个有想出嚟选嘅人出嚟。你系咪咁啊？吓，即系等于林郑唔想中央委任一个中央唔会委任嘅人，所以我出嚟选。你等同佢咁荒谬嘅你，吓，你出嚟讲啲嘢三万八，如果啲票凝聚咗喺度，你分咗佢嘅票。令到泛民进退失据，我都唔系话一定支持胡苏争，但系而家四个里边烂橙论，唔到你唔选佢，你杯葛佢，你可以继续杯葛噶，你杯葛佢咪得咯？横掂你都杯葛人噶啦，陈德章、黄浩铭、刘家雄、快必、罗冠聪、小丽老师。你既然自决咯，你入去做乜嘢议员啦、啊？系咪啊？议员做嚟做乜啊？横掂都系小圈子选举啫嘛。哎，我一人一票，一你老母咩？喺个选举立法会里面你都系占少数啊嘛。你发挥唔到作用，而家剪布咪剪你布咯。你唯一可以做咩？拉布，拉布剪你布。你可以做到啲乜嘢？监察政府，唔好笑大人个口、啊。我哋想选你入去。我有投票嘅，我选你入去，就是希望你顶住，唔好嗰啲法例佢咁容易过，玩下佢啫。我都唔相信你真系做到啊！你嘅功能激进民主派，我亦都唔会好似阿Tony讲，民意企嗰边，我哋应该做。相信所有嘅政治领袖都系出嚟带领民意嘅。如果民意顺从民意太多嘅话，民意做为恶你就为恶㗎啦。你係要立返个正确轨道，但係唔係你无限上纲，你先至係为纲正，人哋唔係。你人民力量嗰啲个孤独，你哋成喺度讲乜嘢乜嘢乜嘢。係咪呀？讲冇乜用啊！胡苏争当然唔同啦，即系讲三国，董卓挟天子以令诸侯，曹操一样势大。咁我刘皇叔，我姓刘嘅，动起之旗，属汉。咁啊，即系我系正统啦。呢啲地方全部都系我啦，你先至系。乱神拆子啦，咁点解要联合东吴啊？东吴独立咗，将不可分割嘅神圣领导分割咗出去，系咪啊？点解你要拉佢，然后去斗你啊？好啦，孙中山要推翻清朝，点样推翻噶？我唔讲话参加加入共产党、消灭共产党呢啲理论啊。咁你？武昌起义是因为啲新兵起义嘛，调转枪头嘛，佢咪加入咗清朝咯，咪反清朝咯，系咪啊？所以我哋先至得以成功啊嘛。日本仔当年狼子野心侵略我哋中国，但系 孫中山籌款，幫佢籌款最多嘅日本仔。咁我話日本你想針對我中國，你即足高打曬船人正仆街，係咪咁啊？唔係啊嘛。讀歷史讀成，讀咗咁多啦，長毛既成事實，你一定係要去噶啦，不妨去。但係道理唔喺你呢度。你而家你下低嗰班所謂支持者就話我哋呢啲人唔再爭取民主，自己改變咗，仲去鬧你哋。爭取民主冇問題啊？邊個話我哋唔爭取民主？但係因時制宜，而家個時勢係咁樣，守得住好好啦。我哋想慢慢守住佢，以拖代變，等另外一個機會。雨傘革命、雨傘運動都做唔到任何嘢，無忘初心，公民提名。你講到咁大，咁咪最多咪有做翻雨傘運動咯？跟住點啊？我哋係寸土必爭，呢三百幾人以前啊唔能夠參加功能組別噶，參加功能組別消滅功能組別。咁姚松炎要即刻第一時間要自己 DQ 自己啦，係咪啊？你嗰陣時就唔好要求啊醫學界啊啊教師協會啊嗰啲啦，選乜 Q 啫，係咪啊？但係如果唔係選到教師協會，莫劍源呢一啲啊各樣嘢啊啊，佢哋偏黃啦，唔夠膽講民主派啦，佢咪成日出嚟組織先生，咪要搞個話唔黑劍 TSA 囉，唔係喎，佢加入建制喎，加入小圈子選舉喎。咁啊喂，你真諗清楚喎。我冇見過譚香文咁勞氣，譚香文嗰日出 post 就喺度鬧啦。長毛，我尊重你嘅，大陸網友俾100蚊人民幣我，叫我捐俾你，我自己私人揞多五嚿。是咪啊？唔系话你讲就系啱，或者你讲就系唔啱，而系做嘢系咁，个势喺边度做乜嘢？而家成个中联办加成个中央打压一个胡苏贞，如果你系左交嘅，支持弱势救佢一命啦；如果你唔系左交，你见到胡苏贞势危，咁你要想办法俾佢上去，因为佢上去嘅时候咧，打压佢嗰班人咧就系佢嘅敌人。佢一定做好多政策唔妥协，唔同佢哋妥协，而令到佢哋更加难做，比你哋更有权力。你系立法局议员咋嘛，建制派占大多数，佢剪你布咪剪你布囉。但係当曾俊华只要佢落印咗呢个思想，而呢个亦都系事实嘅时候，佢做任何嘢佢考量除咗系香港人之外，佢仲有一个考量就系、是、只要我唔得罪中央，我做乜要俾利益你啊？你搞我嘅，你玩 Q 我嘅，咁系咪佢嘅立场系咪会比较贴近我哋香港人啊？你我唔可以用搅局嚟形容你啊！是咪啊？如果諗深一层，如果共产党叻嘅，你可以调返转咁諗啦。习近平其实就比胡苏贞做。佢点解呢就出洪荒之力打压曾俊华，就局你嗰啲民主派就全部支持曾俊华。咁跟住曾俊华呢就连埋佢哋高票当选。咁因为你哋支持，所以佢立23条，立乜嘢都好啦。啊，甚至佢要通过政改，乜嘢佢做到，因为你哋支持佢嘅。佢高民望，做任何嘢都得，分分钟千二票攞咗1001票，有钱佬啊，全部都企晒佢嗰边，变成咗唔好理唐营梁营，变咗香港营，就变咗曾营。跟住佢推行呢啲糖衣毒药啊，乜，你可以咁讲喎。但系当所有人都认受嘅时候，佢真系做又有乜问题啊？佢真系做又有乜问题啊？当全部真系俾咗佢之后，喂，好危险、啊，系咪啊？当全民选到汤老针嘅时候，咁人哋真系赢咗， 佢有就有权噶啦嘛，佢做佢做得唔好，你咪一样反对佢，你一样打拉布噶，有乜问题？边个做特首你都打拉布噶啦，只要唔系民主派，咁点解既然都冇分别，点解唔尝试俾佢做？佢有个变数啊嘛，你选择林郑月娥冇变数啊嘛，你俾咗个机会曾俊华，曾俊华先有变数啊嘛。我哋就系要个变数啫嘛，你可以做乜嘢啊？你话俾我听，王浩明，你讲呢啲冇意思嘅。我知道人力有啲退股添，啊睇到，你唔能够话佢咩嘅。既然去到呢一刻，大家政治立场唔一样，咪分手咯。我讲大陆嘢，因为我要讲大陆嘢。吓、啊，我讲天津大爆炸咪有收视咯，讲呢啲咪冇收视咯，其实都唔好理，系真系只有讲个道理嘅，系咪啊？而家人哋用尽任何方法就 DQ 胡苏贞，点啊？大家都冇工联会，王国健佢话你全民退休，你冇表态，某人都冇表态嘅。嗰、那个林郑月娥都冇表态，佢就话：，我哋唔支持啊，呢个冇表态。哎，我哋可以慢慢倾。林郑系咪啊？个个讲嘢转风转态转去，跟住洪荒之力，所有建制派、工联会啊、民建联啊、生意佬啊，全部就打压呢个胡苏贞。如果你哋讲到唔使民望嘅，讲到共产党无所不能嘅，佢做乜要打压胡苏贞咪俾你选咯？到时吹鸡佢都赢咯。做乜嘢要洪荒之力？要所有嘅报纸、所有嘅系统，包括香港嘅而家有选米选票嗰啲人，全部就要揾呢个胡苏贞开刀，因为开嚟做咩啫？林郑赢梗啊嘛，系咪啊？人哋就系觉得习近平会有变数，当你民望高嘅时候就有变数，就要喺呢刻打沉你。冇话而家香港地唔归边啊，归咗900人喺你边都好啦。只要有变数就变就改。我点解话一到选举系好嘅？乜嘢选举都系好，因为点解？因为有选举，只要唔系等额投票嘅嗰、那个，唔好理有冇经济，即系唔好理嗰个选举究竟系乜嘢，就系、是、因为会变有产生变数，好过一潭死水。其实就系咁啦，当佢唔变嘅时候就冇得搞，当你有变嘅时候，你先有得搞。做任何嘢咪諗清楚睇清楚囉。呢度啦，讲到呢度啦，再讲都其实复述其他，其实我冇听过其他人㗎，係听过萧生啦， Tony 嗰个做节目啦。係呀，如果真係想参加网聚嘅，我哋真係大型网聚，想见下 Tony 呢个招财熊猫嘅，真係嚟睇下啊，见下真人，睇下 Tony 嘅风采呀啊。啊，未结婚，未拍拖，啊，独男，啊，系啊，呢个肯定嘅，啊，佢冇同我讲，亲口讲，但系肯定嘅，啊，呢一节讲到呢一度啦，都系新年快乐，可能唔够时间，即系唔够时间啦，个喉咙好辛苦，都系要停噶啦，咁咧下个礼拜三一定正常嘅，因为咧节目调动，因为我都唔想影响其他嗰两个节目，好似星期一到佢想星期三播，呢个礼拜。咁我就唯有我调动我自己，咁点知越一调动咗，我就身体更差。咁啊，同大家讲声啦，新春快乐啦！咁就要参加嘅，仲有再烦啲睇睇，早前倾咗开咪嘅，真系联络翻我哋。我哋下个礼拜全面试录，跟住三月正式开始首播。多谢各位。呢一句咧系后加嘅，就系咧我哋想咧同啲网友。自己拍咗如果有啲过瘾开心或者食嘢嘅短片，我哋想佢哋呢俾条 link 我哋，我哋想摆星期二得到呢嗰、那个 YouTube 频道度播，我想睇下我哋呢计一计数，我哋实际上我哋呢个台呢 如果能够做卖广告啊，或者播短片啊，实际有几多嘅 view 数？咁我哋可以计一计我哋，即系帮手啦，即系计一计我哋啦。呢、這个网台咧，定到一个未来发展嘅动向。希望各位网友帮帮手支持我哋啦。有咩事咧，就我喺呢一次出节目咧。就所有嘅网页嗰度呢，同埋呢 YouTube 频道下低呢啲相下低呢，就出返条呢 Alas 嘅联络方式，你哋全部嘅联络佢，包括剛才我所讲嘅网聚啊、旅行啊、做节目要快啦，因为我哋成真係要下个月呢，要所有嘅嘢全部成行起身㗎啦，起动㗎啦。咁多谢大家先，拜拜。